啊，你好，我是李斌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hrome 开发者工具，利用网络面板做性能分析。浏览器中的页面循环系统模块我们已经介绍完了。循环系统是页面的基础啊，理解了循环系统，能让我们从本质上更好地理解页面的工作方式，加深我们对一些前端概念的理解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了，也就是浏览器中的页面模块。正如专栏中所言啊，页面是浏览器的核心。浏览器中所有的功能点都是服务于页面的，而 Chrome 开发者工具又是工程师调试页面的核心工具，所以这个模块的开篇，我想先带你深入的了解一下 Chrome 开发者工具。Chrome 开发者工具是一组网页制作和调试的工具，内嵌于 Chrome 浏览器中。Chrome 开发者工具是非常重要，所蕴含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。熟练的使用它，能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浏览器内部的工作原理。作为这一模块的第一篇文章啊，我们主要聚焦于网络的源头，网络数据的接收。这些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都能体现在开发者工具的网络面板上。不过，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和掌握，我会先对 Chrome 开发者工具做一个大致的介绍，然后再深入的剖析网络面板。Chrome 开发者工具有很多重要的面板，比如性能相关的网络面板、Performance 面板。内存面板与调试页面相关的 Elements 面板、Source 面板，还有 Console 面板等等。你可以通过浏览器窗口右上方选择 Chrome 菜单，然后选择更多工具、开发者工具来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。从文中的界面可以看出来啊，它一共包括了10个功能面板，包括了 Elements、Console、Source、Network、Performance、Memory、Application、Secret、Adapt。和 Loyals，关于这10个面板的大致功能，我做了一个表格，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详细的看一下。简单的来说，Chrome 开发者工具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界面访问或者编辑 Doom 和 CSS OM 的能力，还提供了强大的调试功能和查看性能指标的能力。OK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的看看 Network 面板，即网络面板。网络面板是由控制器、过滤器、抓头信息、时间线、详细列表和下载信息概要这6个区域组成的。你可以参考文中概要图。第一个是控制器，它有4个比较重要的功能，我们按照文中的界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红色的圆点按钮表示开始、暂停抓包，这个功能很常见，也很容易理解。全局搜索按钮，这个功能非常重要了，可以在所有的下载资源中搜索相关的内容，还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某几个你想要的文件上。Disable Cache 即禁止从 Cache 中加载资源的功能它在调试 Web 应用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开启了 Cache 会影响到网络性能测试的结果。Online 按钮是模拟 2G、3G 的功能，它可以限制带宽，模拟弱网情况下的页面展示情况，然后你就可以根据实际的展示情况来动态的调整策略，以便让 Web 应用更加适用于这些弱网的环境。第二个就是过滤器了，主要起到的是过滤功能。因为有时候一个页面有太多的内容在详细列表区域中展示了，你可能只想查看 JavaScript 文件或者 CSS 文件，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过滤模块来筛选你想要的文件类型。第三个是抓头信息，可以用来分析用户在等待页面加载时所看到的内容，分析用户的实际体验情况。比如页面加载了1秒多后。屏幕截屏还是白屏状态，这时候就需要分析是网络问题还是代码问题了。第四个是时间线，主要用来展示 HTTP、HTTPS、WebSocket 的加载状态和时间的一个关系，用于直观的感受页面的加载过程。如果是多个序线叠在一起，说明这些资源是同时被加载的。至于具体的每个文件的加载信息，还需要用到下面要讲的详细列表。第五个是详细列表了，这个区域是最重要的，它详细记录了每个资源从发起请求到完成请求，这中间所有的过程的状态，以及最终请求完成的数据信息。通过该列表，你就能很容易的去诊断一些网络问题。详细列表是我们本篇文章介绍的重点，不过内容比较多，所以放到最后去专门介绍了。第六个是下载信息概要。这里你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Doom Content Loaded 和 Load 这2个事件，以及这2个事件完成的时间。Doom Content Load 这个事件发生后，说明页面已经构建好 Doom 了，这意味着构建的 Doom 所需要的 HTML 文件、JavaScript 文件、CSS 文件已经下载完成了。Load 事件说明浏览器已经加载了所有的资源。通过下载信息概要面板，你可以查看触发这2个事件所花费的时间。下面我就来重点的介绍一下网络面板中的详细列表，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有用信息。首先是列表的属性。 列表的属性比较多啊，比如有 name、states、type、initer 等等。这个不难理解。当然，你还可以通过点击右键的下拉菜单来添加其他的属性，这里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，你可以自己上手实操一下。另外啊，你也可以按照列表的属性来给列表排序。默认的情况下，列表是按照请求发起的时间来排序的。最早发起请求的资源在顶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按照返回的状态码、请求类型、请求时长、内容大小等基础的属性来排序，只要点击相应的属性即可。接下来说说详细信息。如果你选中详细列表中的一项，右边就会出现该项的详细信息，如文中图所示。你可以在此查看请求列表中的任意一项的请求行、请求头信息，还可以查看响应行、响应头和响应体。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查看的信息来判断你的业务逻辑是否正确，或者有时候你也可以用来逆向推导别人网站的业务逻辑。好，了解了每个资源的详细请求信息之后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单个资源请求的时间线，这就涉及到了具体的 HTTP 请求流程了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三篇 HTTP 请求流程，为什么很多站点第二次打开的速度会很快？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发起了一个 HTTP 请求之后啊，浏览器会首先查找缓存，如果缓存没有命中的话，那么会继续发起 DNS 请求，用来获取 IP 地址，然后利用 IP 地址和服务器端建立 TCP 连接，再发送 HTTP 请求数据，等待服务器响应。不过，如果服务器的响应途中包含了纯定向的信息，那么整个流程就需要重新再走一遍。这就是浏览器中一个 HTTP 请求的基础流程。那详细列表中是如何展示出来这个流程的呢？这就要重点看一下时间线面板了。你可以参考文中图。那面板中的各项到底是什么含义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啊。第一个是 queuing，也就是排队的意思。当浏览器发起一个请求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因素导致请求不能被立即执行，而是需要排队等待。导致请求处于排队状态的原因有很多。首先啊，页面中的资源是有优先级的，比如 CSS、HTML、JavaScript 等都是页面中核心的文件，所以优先级最高。而图片啊、视频啊、音频啊这类资源就不是核心资源了，优先级就会比较低。通常啊，当后者遇到前者时，就需要让路，进入排队状态。其次啊，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了，浏览器会为每个域名最多维护6个 TCP 连接。如果发起了一个 HTTP 请求时，这6个 TCP 连接都处于忙碌状态，那么这个请求也会处于排队状态。最后啊，网络进程在为数据分配磁盘攻坚的时候，新的 HTTP 请求也需要短暂的等待磁盘分配结束。等待排队完成之后啊，就进入了发起连接的状态了。不过，在发起连接之前，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连接过程被推迟。这个推迟就表现在面板上的 store 上面了，它表示停滞的意思。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啊，如果你使用了代理服务器，还会增加一个 proxy negotiation 的阶段，也就是代理协商阶段。它表示代理服务器连接协商所用的时间。不过在我们的图中没有体现出来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使用代理服务器。接下来就到了 initial connection 阶段了，也就是和服务器建立连接的阶段，这包括了建立 TCP 连接所花费的时间。不过如果你使用了 HTTPS 协议，那么还需要一个额外的 SSL 握手的时间，这个过程主要是用来协商一些加密信息的。和服务器建立好连接之后，网络进程会准备请求数据，并将其发送给网络。这就是 request send 的阶段，通常啊，这个阶段非常快，因为只需要把浏览器缓存区中的数据发送出去就结束了，并不需要判断服务器是否收到了，所以这个时间通常不到1毫秒。数据发送出去了，接下来就是等待服务器第一个字节的数据，这个阶段被称为 TTFB，通常也称为第一字节时间。TTFB 是反映了服务器端响应速度的重要指标。对于服务器来说，TTFB 时间越短，说明服务器的响应速度越快。接收到第一个字节之后啊，便进入到了完整的数据接收阶段，也就是 Content Download 这个阶段。这意味着从第一字节时间到接收到全部响应的数据所用的时间。了解了时间线面板的各项含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请求时间线来实现相关的优化操作了。第一个问题是排队时间过久啊，排队时间过久大概率是由于浏览器的每个域名最多维护了6个链接导致的。那么基于这个原因，你就可以让一个站点下面的资源放在多个域名下， 比如放在三个域名下面，这样就可以同时支持18个链接了。这种方案称为域名分片技术。除了域名分片技术以外，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把站点升级到 HTTP2， 因为 HTTP2 已经没有为每个域名最多维护6个 TCP 连接的限制了。第二个问题是 TTFB 时间过久的问题。这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啊。比如服务器生成页面数据过久了，对于动态页面来说，服务器接收到用户打开的一个页面请求时，首先要从数据库中读取该页面需要的数据，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入到模板中，模板渲染后再返回给用户。服务器在处理这个数据的过程中，可能某个环节会出现问题。另外一个是网路的原因啊，比如使用了低带宽的服务器，或者本来用的是电信服务器，可联通的网络用户要来访问你的服务器，这样也会拖慢网速。最后是发起请求投时带上了多余的信息，比如一些不必要的 cookie 信息啊，服务器接收到这些 cookie 信息之后，可能需要对每一项做处理，这样就加大了服务器处理的时长。对于这三种问题啊，你要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解决方案。面对第一种服务器的问题，你可以想办法提高服务器的处理速度，比如可以通过增加各项缓存的技术。针对第二种网络问题啊，你可以使用 CDN 来缓存一些静态文件。至于第三种问题，你在发送请求的时候，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 cookie 数据信息。最后是 content download 时间过久的问题，比如单个请求的 content download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这有可能是字节数据太多导致的，这时候你就需要减少文件的大小啊，比如通过压缩、去掉源码中不必要的注释等方法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了 Chrome 开发者工具的10个基础面板信息，然后重点剖析了网络面板。再结合之前介绍的网络请求流程，来重点分析网络面板中的时间线各项指标的含义。最后，我们还简要的分析了时间线中各项指标出现异常的可能的原因，并给出了一些优化方案。其实，通过今天的分析啊，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：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实践性优化的项目，理解其背后的原理至关重要，因为理论是一条线，它会把各种实践的内容串在一起。然后你可以围绕这条线来排查问题。今天我们介绍了网络面板的信息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erformance 面板，我们没有介绍，不过你可以去网上查找一些相关资料。所以今天留给你的是一道实际操作的题目，你可以结合网络面板和 performance 面板来分析一个 web 应用的性能瓶颈比如12306这个网站。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。